我们吃错了呀。 李泽富、陈友梅，你们涉嫌包庇嫌疑人李静怡而被逮捕，请跟我们走一趟。 我求你原谅他吧。 带走。 我 的安静，求求你。 愣着干什么？还不带走？ 救我！ 是是是， 求求你了。 我只有静怡这一个孩子，求你了。 肖队，我先带他们回局里了，你等会儿记得也来一趟。 好，这题比较简单啊，我觉得你也能答出来了。请问李静怡的母亲叫什么？ 我都记得了，我都记住了。 他都记，安静都记得， 就是 你们记，你记得不？ 我都不再见了。 不是咋这么安静？ 我在。 你不会闭麦了吧？吓我一跳。 没有，我在想。 可 是你谁是男的，谁是女的？ 你 想 说的， 一个是李泽富，一个是陈咏梅。 李静怡的母亲， 李静怡的母亲， 你好好想想 啥？ 用你的常 识，那应该是陈咏梅。 天哪！ 那该不会是姓陈吧？ 还在想哪个是男的，哪个是女的？ 李静怡的母亲她不姓陈，她还姓李，那她爸姓陈就麻烦了，好吗？ 那真是隔壁老陈。 我绝对不会告诉你们，第一反应李静怡和安静，我还反应了一下谁来着？ 天哪！哎，那这题比较简单啊，答对了就是陈咏梅嘛。其实给大家透露一下，这一段我们病房里头删了一段， 是吗？ 就是你忘了，就是其实现在听的大家听着是很丝滑的那种，就是带走，然后带走以后就是陆金说肖队，我回局里了，然后你等会儿记得来。其实这中间还有陆金和肖杜的一段 对话， 就是说小曼你也去关心一下，然后 对，你别老整天关心安静。 对， 这个小曼这个处境不是也受伤了吗？ 对啊，你就知道成天往安静这儿跑，然后肖杜就说你给我。类似于你给我滚蛋消失。但是肖杜不可能用我这种语气啊。对，类似于这样子的话， 本来是想给你安排一点，就是铺垫一下你的感情戏， 然后你的感情戏又被编剧无情的拿掉。 拿掉了。 哎， 但是好像新的两集有、 对，新的两集 还没上线，大家到时候来就是关注一下卤蛋老师的感情戏。 你虽然在第二集的时候感情戏是被拿掉了，但是你后面的感情戏还没有被拿掉。 对，还在。最近一集肖队说陆 金 戒 色忘义啊， 好认真了，花金 哇， 好棒啊， 好棒，好棒，厉害， 好棒。 下一个问题啊，当你看到《心理追凶》里出现了离石，你的感受是什么呢？ 你发现了吧？ 夹带私货，我当时我都懵了，哇去！ 你懵了，你是不是懵 了？哎，我说我当时塑造的人设也是个甜暖小哥哥，怎么到了齐律师那儿我就是啥人不是了？还散尽路人缘。 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渊源，离石是我们 最早的一部短视频剧 的男主角的名字，然后那部女主也是大美，然后 男主 是 卤蛋 配的，然后男主叫离石，女主叫八九，那部剧叫 八九 不 离石。 但是部甜宠的就是穿越剧，其实我们有计划把那部剧做成广播剧，但是肯定不是我们现在这部，现在这部做完了可能才会启动那一部，所以在这一部呢就给下一部做一个铺垫，所以才会出现了离石。 对， 我是离石。 天哪， 行吧，我们赶紧问完最后一个问题就撤吧。 一个词形容一下你心中的医生文化工作室，好好考虑。 就一个词啊， 一个词儿。 哦， 指定屏 这 只剩下五秒。 我觉得这个词挺好。 三， 人美歌甜气质佳。 不会断开啊！ 我不会断开，我以为就是 PK 结束之后会断开。人美歌甜气质佳， 是一个词吗？ 一个词，爸爸，对， 只是一个词啊。 真的，我和画进想的一模一样，你就应该用爸爸。我们俩笑得太…… 哎，画进，你比我适合当乙方啊！ 你的甲方爸爸， 要不您财源滚滚呢？哎呀， 画进想的一模一样。 可以，我觉得今天我们直播间 MVP 是花镜，因为我们就谢谢我们的卤蛋老师，然后光临我们的直播间。 好，谢谢肖酱，谢谢大美。 好的， 好的。 那我们现在这是咋关闭啊？这个 退出 PK 哦，退出。 我来。各位晚安啦，记得多来看看我，想你们的。嗯，拜 拜， 拜拜。 我看一下夏，哎，夏小妖在不在啊？ 哦，夏 小妖 在 呀。那你赶紧连麦呀、啊！你在那是给打什么 在。我都已经想象出来他的语气了。 那个连麦已经开启了、嗯，你现在申请一下。 嗯， 好的。 哎，夏老妖同学，你怎么又换头像了？ 哎，这样还蛮年轻的耶。 嗯，是的。哎呦，哦，这么性感低沉的小 妖。赵法医，哎，赵法医好。 快！ 夏老妖是刚刚一直在直播间吗？还是才来啊？ 对啊，听你们叭叭了半个多小时。 我怎么听出了一丝不满呢，夏老妖同学？ 你的粉丝来了耶！肖和，那我们就开始我们的这个流程了。我们先访谈好了。 好， 夏老妖同学， 先是大家都有的问题。第一个，夏老妖同学，你最近在忙些什么呢？ 嗯， 忙着录音呗，然后主要就是手头上几个剧吧，没做。 是广播剧吗？还是有声啊？还是 有声书，然后影视。然后游戏都在做。 一看就夏老妖就不是穷鬼， 你看和卤蛋 形成 就 鲜 明的 对比。夏老妖就这么忙的，他就活好多。对，我还要待会儿给夏老妖试个音，对不对？我待会儿结束了给你试个音。 天哪，您还是我们的甲。 护甲。 那第二个问题，2022年已经过半，你对于下半年有什么计划和打算吗？ 下半年的计划跟打算，其实可能还是以录音为主吧，只不过可能手头上面有几个项目，对吧？希望能够下半年有眉目，因为现在北京不是疫情嘛，对吧？所以这个很多的录音棚都受到了限制，那就希望。下半年对吧，所有人健健康康平平安，然后早点把棚打开，我就可以多挣点钱。 那个浮染是你的小粉丝吧，说我们夏老师可厉害了，还有励志片呢。 哎，对，夏老妖他在那个闪光的我们中间最后一集配了一个签证官，就是英文的。 哎，对的， 那个英文非常的牛逼， 嗯， 非常的好。 你还记得那句台词吗？ 你还记得吗？ 记不住了。 为什么你要去德国？来 啊，是吗？ 为什么为什么你要去德国？来， 好像是什么 What's your purpose 还是什么的？对， 没有，很简单，就 Why are you going to？ 哦， 但是语法很简单 ，Why are you going to？ 对， 就夏老妖那个英文也很好， 对， 日语听说也不错，然后还录一些译制片， 都能录啊，只要有需求都能录。 哇，怎么这么像卤蛋的声音？吓死我！我的妈呀，你们两个在一起吗？ 那对于正在更新的《心理追凶》，你有什么感受吗？赵成阳同学。 其实我觉得心理追凶的剧做的特别的缜密，它很需要那个，就是可能跟我们传统听广播剧啊或者有声作品不太一样啊，它需要你很耐心的去把这个故事线给串联起来。但是我也看见了，就是那个工作室专门做了那个很多的图片嘛，在那个信息点上面。对，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互动，就好像听这个剧像玩游戏一样，就是你自己跟着他一起去探案。对，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形式。其实对他的感想就是这样。 其实我那个音图模式，我也是有一天下班路上突然有了想法， 想到的。 因为肖将在转行做编剧之前是做游戏策划的， 对， 所以对这个就比较有情怀，尤其是做乙女向的游戏，所以就很想做一个类似于那种互动的感觉，所以就把它做了心理追凶。 其实我觉得就是很多人都在底下留言说哇好用心好用心好用心， 但是肖将偷了个懒，四五集没有做，第六集又开始做起来。四五集的你们等我之后补上。 可以改的是吗？ 可以改可以补上。然后 晓得了， 那我们来赵晨阳提了。赵晨阳呢，因为他的问题啊，他的戏份在后面，重头戏在后面。 对，

夏老妖同学还在微博上收到了一个新剧邀约 哦，是不是？ 对，就是 对对对， 微博上有人说找过去找你。 对对，然后人家也让我录猥琐大叔，哎。 哎，我觉得那句话说的真的很对， 演了一个 茄子 所有的 紫 色都 找 上 你。 哎，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会给你写猥琐大叔了。96年貌美如花的你，我以后给你写写帅哥。 行，可以，谢谢。 好的好的，谢谢夏老妖。那我们 不客气不客气， 就到这儿了，也跟大家说个拜拜吧。 好， 拜拜，希望大家能够听得开心啊， 拜拜， 玩得开心。 好，拜拜 拜 拜。521啊， 然后是该消毒了。 嗯， 以清同学在吗？以清 同学在吗？ 以清同学可能不在。 妙妙的意中人说，你们俩真的不会笑晕过去吗？ 然后那个电庆，就是吞枣葫芦就是 电 庆。电 庆说他们经常这样。 我都习惯了。 哦，以清爸爸在线了。 哎，来了耶。 天哪， 我以为他不在呢。 在，以清爸爸在。 Hello，Hello， 哇， 听得见吗？ 听到了。 OK，OK，OK， 大家晚上好呀。 晚上好。 我那天看到我们的剧集右上角不是猫耳的 APP， 它会显示一个正在直播吗？对。然后我那天有看到以清在直播，我就在想，我要点进去看看，然后我就犹豫，我要点进去，要不要点进去？后来又想，哎，这怕啥，点进去吧，不就是个大咖身份吗？ 然后 我就点进去了，结果刚一点。您的直播间在1小时1分钟前结束了，没有看成， 就在犹豫的时候 你结束了直播。 电竞说话，这个声音好攻啊。 那必然是个帅哥的声音啊。 必须。哎，以前有录过耽美吗？ 是在啪戏吧，我记得那天。 以前有录过耽美吗？ 像有声漫画的话会耽美会比较多一点，但广播剧的话好像没有怎么录过。 那你耽美都是攻还是受啊？怎么问得好猥琐？ 你可以猜，你觉得我是录攻的人还是录受的人？ 我觉得是攻， 必须是。 攻受我都可以。 不 挑戏，不挑戏。 就是以清的声色，其实音色给很多变。就是我们闪光的我们，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以清也帮我们录制了很多的角色，就是非常的百变，非常的百变，就是什么各种同学呀、啊，什么哎乔治同路 人 找 班长啊， 对呀、 啊， 都是以清同学帮忙录的。 我刷杂可厉害了。 对对，真的好厉害， 真的特别厉害。 哇，行，可以。那以清其实是这一部戏参与到我们的这个剧当中比较多。 对， 那我们就来从访谈开始吧。 先考考你，《心理追凶》中你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戏，我们现在只跟到前六集嘛，你就说一下前六集中你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戏是什么，然后为什么？ 好。前六集的话应该是第三集结束和第四集开始的那场戏。 我知道了 、啊、不好意思是两集了，但是那个剧情我真的非常喜欢。就是我和女主啊，这个男主和女主第一次互相信任，在那个车厢里边 啊， 肖度被锁起来了，然后他被打晕过去被绑在车厢里面了嘛，那一集。然后就是跟女主打电话，然后全程信任女主。我觉得正是这个桥段让两个人的情感慢慢慢慢有了一个微妙的变化，所以说就开始谈恋爱了。 哎呦， 我们直播间那个谁望城说不行了，你的声音真的太好听 了，太好听了。哇， 谢谢。 其实我个人最喜欢的前六集的桥段也是那一段，就是 房 树人那一段，我真的 对房树人测试那一段，是的， 最喜欢那一段。哇， 对，就两个人你相信我，我相信你，然后一块儿解决问题， 其实 蛮棒的那一段。 对，给大家透露一下，我们一开始就是在开始录制前有一段试戏，对吧？就是 对， 有男女主先试一下戏，然后你们试的就是房树人那一段。对吧？ 对，是的。 对， 当时第一天唯独 线上就是两个人唯独剧本了，然后就 电庆说他我要了， 拔刀吧，朋友，这是我们的男主角。 对，男主角可以。 好， 那 可以。 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心理追凶》中你印象最深刻的一句台词是什么？为什么？ 哦，我想想啊，基本上都是和陆金讲的。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不要

啊，第一句话，我天哪！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二零零几 啊哈啊哈， 1999年吗？是1999年去世的吗？ 你再好好想一想，好好回忆一下女主中间说的那些话。 不是，女主说去年的时候已经是长大了。 对啊，你们开头 别着急。 嗯， 我想一下。 我想一下。 这只狗是去年， 去世 的。那不就是因为我记得那个电台主播说的是是什么？今天是2000年几月几号？然后今天节目到这里结束了。然后这只小狗就是去年呀，就去年就1999年呀。 你确定啊？1999年？ 确定 啊？我确定。 安静说去年死的时候，安静的时候已经长大了。 我哪知道他长多大呀？ 你怎么就把我听得怪怪的？ 养了几年呢？ 我只知道这只小狗做绝育了，你知道吗？ 对对对，是的，2000年做了绝育，是的， 对。那我们来听一下，你确定是1999年？ 哦，我觉得应该是1999年。 是2009年呀， 啊， 因为中间过去了10年然后。是你现在消毒和安静在滨水大学捡到那条狗的时候是2010年，2010年的去年是2009年，所以是2009年去世的呀。开头是2000年， 2000年 的时候你们那时候还是出狱嘛，然后中间过去了10年，你变成了警察，对吧？ 对 啊，这中间有一个10年，你忘了加上了。所以是1999加10，就 你第一次认识安静的时候，安静还是未成年哦，你也未成年， 对。 然后 所以你看， 我好像没听到那个十年那个字眼。 那你再来听讲你那个第二段。 你知道这附近的宠物医院在哪吗？ 哦，走，我知道。我们给他起个名字吧。 要不叫多多。 哦，为什么？ 它的花色和我以前养的一只小狗特别像。那只狗我养了10年， 听到了吗？那只狗它养了10年，所以中间有 10年 的过程，然后在去年的时候去世了， 所以应该是1999年 养了这只狗，然后在2009年的时候它死。对，知道我的出题水平了吗？然后我们来听第二道题， 会引起歧义啦，因为我没听出来这个是10年以后的事情。其实你要想一下，这只狗它养了10年，但是对吧？就是啊，是10年前的那 养了10年，但它去年死了， 去年死， 没有， 对 呀、 啊，它不 是 去年换了新狗狗吗？不行，我就要硬杠，去年也行，1999年也行。 那我们来听第二道题， 第二道题， 好， 第二道题，来听一下。 我没有注意辨别，到底是在哪个方向转弯？ 你最喜欢的那段， 也没有数停了几次。 让我想想。现在凌晨3点半，也不堵车，那说明他是行驶在市区有红绿灯的路上。 如果要杀我，何必把车开到到处都是摄像头的市区呢？ 除非司机根本不知道车上有一个人。 等等，我感觉车里的温度好像一直在下降，之前一直在说那幅画都没觉得有多冷，但是现在冷起来了。 冷？难道你所在的是一辆冷藏车？ 冷藏车？如果是一般冷藏车的话，30到50分钟就可以降到零度。现在我们通话1个小时了，难怪越来越冷了。 不好， 好，你的问题听好了。神秘人给安静打电话来提示的时候，就是你给安静打电话的时候，是凌晨几点？ 我只知道他是1个小时之前。 你咋每次都这样？什么去年一个小时前？那到底是 我想想，我想想，就是当时安静说好像说的是凌晨几点，对吧？ 哎，对的， 对， 几点呢？ 几点呢？你好， 我想想，凌晨几点？ 不许翻， 我蒙一个吧，确实。

然后如果是普通的麻醉技师是不可以用笑气、嗯、 天哪，我今天看到这个时候，哇、哦、天哪，我觉得这个戏已经是深入骨髓。 你那个牙科医院还蛮高级啊。 某某口腔了解一下。 那我学到了有趣的事情，可能就是最近买了一些编剧的书、 哦、 想提升一下。因为我其实看到《心理追凶》这部剧，我说实话、 嗯、 其实有一些剧情方面的架构我是不太满意的， 不太满意，因为是因为时间原因， 确实时间是有一部分原因、嗯、然后还有就是自己的能力怎么说呢，还要再提升，真的、 嗯、 我真的觉得是要再学一点，所以就买了一些编剧的东西，然后也报了一个编剧的班、 嗯、 想学一些写作方面的东西去提升一下自己。对， 好，我们下一个 心理追凶正在更新中，有什么感想？ 嗯，我觉得现在就是已经非常带入生活了，除了今天看到的笑气室有点恐惧以外呢、 嗯、 我觉得现在我还在跟那个就是录神秘人的那个人说、 嗯、 我说你这个声音把控的怎么非常好、 嗯、 他说其实他对这个本子也非常非常感兴趣，他问了我好几次、嗯、他说我能不能把这个分享出去，我说现在也不行 啊。什么，他要分享剧本？ 没有，他录的这个角色。 哦， 我说现在还不行。 他不是一录就暴露了神秘人是谁吗？ 对啊，我说你还不能发，就是我们现在要全部结束了之后你才可以发。然后他就很着急、 啊、 他其实他觉得这个故事也不错，他录的也不错，他其实很着急想分享 出去。他录的非常不错。 嗯， 他说你们现在可以配个音吗？ 嗯、 当然可以，大美当然可以配音啊。 配啥呢？ 等我想想啊。先我们等会儿大美现场啪一下 来、 嗯、来，我们开始给你响起背景音乐。 要在戏精上找到剧本，下载 BGM。 我给你配 BGM 不行吗？ 这个好。 导演在这儿 呢。聊词呢？就用这个吗？嗯、 对。 世界上也有5000朵和你一模一样的花，但只有你是我独一无二的玫瑰。有一天，我看了44次日落。你知道的，人在难过的时候就会爱上看日落。只有用心灵才能看得清事物的本质。真正重要的东西是肉眼无法看见的。你在你的玫瑰花耗费时间，使得你的玫瑰花变得如此重要。还有吗，电庆？ 还有吗？怎么样？感觉怎么样？ 好，这段可以录下来。可以， 怎么样？ 好。 哇哦，哇，送成 玫瑰。其实小王子跟玫瑰的这个感情，我觉得真的很纯洁。非常非常。 其实我看小王子比较久了、 嗯、 看玫瑰和那个狐狸的那一段，我就其实我不太记得了，但是我觉得怎么说呢，在感情里头出现的先后顺序是很重要 很重要的。 对，要不然我们来一首余秀华的诗吗？ 好呀， 等会儿我给你找个音乐啊。这首诗是我很喜欢的余秀华的一首诗。 黄昏里，喇叭花都闭合了，星空的蓝褶皱在一起，暗红的心幽深疼痛，但是醒着。他敞开过呼唤，以一组语言，风里是雨很多，都是他热爱过的。他举着慢慢爬上来的蜗牛，给他清晰的路径。我们都喜欢这光，虽然转瞬即逝，但你还是你，有我一喊就心颤的名字。 哇，好棒 啊、哦！好喜欢这个诗、啊， 好棒 啊！ 我真的特别喜欢， 啊、 对，尤其是最后那几句，就是我们都喜欢这光，虽然转瞬即逝，但是你还是你。 生活一定是要有光的。我是哪天听到谁在视频里面说，还是谁说的，就是想要灭掉这盏灯很容易、 嗯、 你就掐灭就行了，你不跟这个世界交流就可以了。 对， 但是你要知道，如果所有人都掐灭这盏灯的时候，那就会非常可怕。但一旦在掐灭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看到别人心里的那一点点的光，可能都会把你给点亮。 对、 所以我觉得还是光还是很重要的。好，我们下一个哦，心理追凶的创作过程。